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横盘震荡上涨 0.44%， P2P 网贷清理整顿延长到明年6月，微信群里50多个人除了一个受害者，其余全是骗子。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招商证券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先生一起聊一聊下半年的投资机会。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行情，今天沪深两市小幅高开，随后维持宽幅震荡走势。临近收盘，在石油矿业开采板块带动下，三大股指迅速翻红，最终沪指收于2827.63点，上涨 0.44%， 深圳成指收于9205.43点，上涨 0.49%， 创业板指数收于1592.98点，上涨 0.70%。 从盘面上来看，高送转、石油矿业开采、水泥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种植业与林业、电子竞技、国产软件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发证券的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香露。那么今天整个的这个走势呢，就是像我前面在北京广播台讲的一样，就是今年我们主线就是看创业板，其他指数都是跟着创业板走。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沪指也是下跌的状态，但是由于创业板总是忍着不跌，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其他的指数也都被带动起来。所以说今年就是说，如果您炒股票想研究大趋势的话，我觉得股民朋友就紧盯创业板的形态就可以了。其他的指数呢，除了中小板稍微可以看一下，其他沪指和深成指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今年他们不代表中国股市的主流的方向，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嗯，那您对于目前创业板的这个走势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创业板按照我们说的道氏理论来讲，形态学它明显的在1506.62点之后这段时间明显走出来了一个复合底，就是这结构它不是说单底双底和锅形底，是一种复合底比较厚实的形态。从 MACD 的走势来看呢，走出来近期走出来王者起死回生的这种走势，短线呢都是相当硬朗的。但是我们看无论沪指啊、深成指还是沪深三百的走势，单一的就是下降通道，这两天是因为创业板的连续企稳，他们走出来一个小反弹，但是这种反弹不具备这种底部结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这个沪指大家知道都是大市值的股票在里边，是吧？他们那些大象动弹的，就是说行动是很缓慢的，所以说不认为沪指能够走出来说这种微型反转的这种走势，这是我的看法。 嗯，那您刚才特别谈到的这个沪指没有到这个底部形态，那什么样的形态您认为是可能走出的底部形态啊？在沪指看来 啊，您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有一定基础的股民就打开现在这个 K 线图吧，把创业板的这种指数打出来，就是底部之所以叫底，是吧？它有这种说法叫这个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就像这个盖高楼打地基似的，这底部的 K 线数量越多，后边的行情呢上涨的越多。那么沪指将来会走什么形态呢？它就会仿照就创业板的这种走势，就最理想的就走出这种横盘震荡这种走势。 嗯， 将来就是涨也是创业板先领涨，沪指反复的会在那里边构筑一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底部结构。 嗯，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聊一聊下半年的投资机会啊。您对于哪些领域是比较青睐的？ 好的，您下半年明显的会比上半年要好了，无论是政策呀，还是说股市的位置啊，都支持下半年的上涨。那么我一般是头一年的年底对第二年的热点板块进行预测。那么今年走到现在，我的预测呢，基本上都证明是正确的。就是三大这个热点板块，第一个就是说，以石油天然气为首的这种能源行业，第二个就是进口芯片啊为首的这种进口替代性股票，这是我去年底预测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中美贸易这种争端呢，但是现在看这预测都实现了。第三种就是互联网底部的优质股票，因为调整了三年多四年的时间，我认为这种互联网加经济的这种泡沫已经挤到一个极限了，很多互联网股票已经下跌90%了，所以我认为这三大板块呢，应该是下半年我还是继续看好的。 嗯，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我们下周再连线。 下周再见。 好，再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的观点呢不作为各位朋友投资的唯一参考依据。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表示，随着金融去杠杆边际力度下降，预计今年广义货币也就是 M2 的增速将高于去年超过 8.5%。 盛松成说，金融监管加强，金融去杠杆的影响首先表现在 M2 的增速上。央行数据显示，五月末我国 M2 余额是174.31万亿元，同比增长 8.3%， 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 0.8%。近两年来 M2 与名义 GDP 增速的相关性大幅上升，根据测算，2008年到2016年6月 M2 与名义 GDP 增速的相关系数为 0.18， 但2016年6月至今年一季度的这段时间， M2 的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的相关系数已经上升到了 0.64。 盛松成说，当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时，M2 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会降低，而当资金重回实体经济领域时，二者的相关性会提高。原定于今年6月底完成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清理整顿工作仍将继续。据了解，除 P2P 之外的包括互联网资管、互联网保险、互联网外汇交易等其他互金业态，仍按照原计划于今年6月底前将存量风险化解为零。P2P 网贷清理整顿延长到明年6月份。根据多家基金公司的表示，备受瞩目的养老目标基金很快将正式获批。某中型基金公司人士表示，最快7月中旬或月底，首批 养老目标 FOF 就有可能获批。证监会官网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29家基金公司共计申报了54支养老目标基金，其中20支收到了反馈意见，都为第一批提交材料的产品。根据其他媒体的消息，上周又有9支产品参加了评审答辩，并且收到了反馈意见。中投公司7月9号发布2017年年报，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中央汇金管理的国有金融资本为 4.1 万亿元，控参股的17家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112万亿元，同比增长 8%， 全年实现净利润合计 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实现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其中11家上市控参股机构总市值 6.7 万亿元，中央汇金所持股票总市值 3.1 万亿元，同比上涨 22%。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提示的信息，微信群里50多个人，除了一个受害者，其他的都是骗子。最近上海奉贤警方成功破获了网络炒黄金的诈骗案，一举抓获以庞某为首的涉嫌诈骗团伙成员24人，当场查获作案用的手机60多部，电脑20多台，银行卡10多张，涉案金额高达近千万元。据了解，上海奉贤警方连续接到被害人投报遭遇以炒黄金为名的诈骗，涉案金额极高。根据了解，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涉案人员24人全都到案，为骗取客户的投资金，庞某等人分别在网上冒充投资分析师，收益客户群体来诱骗他人参与网络炒黄金。在其提供的虚假网络黄金交易平台，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被害人夏女士先后被骗100多万元。夏女士表示，她突然之间进入了一个股票群，他们在群里上课，上午10点、下午2点、晚上8点都上课。他说平日自己炒股票，就莫名进了一个股票微信群，没过几天群主就留言说最近股市行情不好，推荐大家炒黄金。那么到案后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坦言，群里面有50几个人，其他人都是小号，被害人就一个人，群里面就只有他。原来这个群里的50多个人，其余的都是犯罪团伙操纵的小号，目的就是造成假象，鼓动被害人大资金的投资。据了解，这个团伙还私自设计炒作黄金的软件，并且发送给被害人下载链接，等被害人下载之后，就让被害人把投资款转入软件附带的账户，这个账户完全被犯罪团伙操控，等到被害人的大资金转账之后，这个群就立即解散，销声匿迹。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所有涉案人员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好，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3分，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请入现场嘉宾，来自招商证券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首先想问一下胡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两天的这一个走势，特别是昨天的这个反弹，包括今天这个成交量好像也没有跟上哈，这样的一个小涨。 这两天的反弹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一个超跌性质的一个反弹。像特别是今天吧，我们看哈，应该是用波澜不惊的四个字来形容。全天大多数时间啊，基本上处于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午后呢，在两桶油的带领下啊，油绿翻红，最终呢，三大股指全部以红盘报收。虽然我们看股指是三连阳， 但我们看这个成交量却是非常萎缩的一个态势。 嗯， 啊，这就表明市场的场外的资金仍然处于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势，不敢大举进攻。那么我们在股票操作的人都知道，上涨是必须放量的，没有成交量的配合，上涨的时间和空间都会非常有限。 嗯， 那么就现阶段整体的这个趋势而言，啊，上涨啊，只能来用超跌反弹来应对，前提大幅调整啊，使技术形态受到一个严重的一个破坏，均线系统、K 线形态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修复。一般来讲啊，这个底部的出现呢，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个反复的磨底、探底、筑底的一个过程。 嗯， 单底一般哈、啊、都不太可靠，啊，虽然我们现在看盘面上还是哈、啊、暂时哈、啊、处于一角，有那么一些弱势啊，但也出现一些积极的表现。 嗯， 啊，技术形态上看，五日线已经出现拐头上行的一个态势，十日线由下行啊逐渐走平，一旦这个五日线金叉十日线，那则反弹的力度呢就会有所增加， 嗯， 成交量也会有相应的一个放大， 嗯， 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此轮的反弹还会有所延续，啊，反弹的空间呀有可能达到2900点附近，啊，才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调整， 嗯， 再从周线上看，我们前期看啊，前期的连续的下跌有七周连续收阴，这在 A 股的这个市场当中是非常少见，啊，那么连续七周，这一周是第八周。啊，我认为这个本周啊，应该哈、啊、以红盘的报收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从板块来讲，前期一些超跌、业绩良好、具有高增长概念的个股，会有比大盘更加强势的一个表现。啊，这样的板块我们认为可以多加留意。 今天也有这个表现，比如说高增转。 对对对，这些高增转的这些股票哈，因为现在正好是炒这个中报的一个时间点， 嗯， 啊，中报这样的业绩比较好的有高增转的这样的股票都会有所表现， 嗯， 啊，但是仓位啊也不要太重，因为毕竟啊现在这个贸易这个摩擦呀、还没有缓和的一个迹象，如果后期啊继续加码，那么 A 股还会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嗯，有可能还会考验前期那个低点2700点附近的一个支撑。 嗯，所以说也不能够太悲观，也不能够太乐观。 对 对, 对， 我们还是需要等待一些信号的出现。 对， 刚才您谈到这个五日线已经往上翘了，十日线呢也结束了这个下跌的走势，但这俩还没有碰到呢， 对， 还没有汇合呢， 对，他俩还没有完全金叉。一旦要这个五日线金叉十日线，那么它的反弹的力度会有所增强。 嗯，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啊，那位嘉宾哈，王宁王先生，他谈到他更看好这个创业板啊，更看好这个中小票。他认为呢，这个会先行一步，不然您怎么来看？ 嗯，他说的还是比较有一定的一个道理，因为这个中小板或者创业板这些股票啊，它本身盘子就非常小， 嗯， 啊，对一些资金来讲啊，一般他不太愿意碰这个盘子比较大的这类的股票， 嗯， 那么再加上这个中小创这些板块呢，它已经调整的已经非常充分了， 嗯， 那么有可能这些在资金的推动下，有可能哈。它会先行主板啊，或者先行这个大盘股啊，又要先行一步反弹。 嗯，好，这两天这个消息面还是暖风频吹啊，您认为对于这个未来的这走势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近年消息面主要是偏暖，但是我认为有一个消息啊，应该是值得我们大家的注意一下啊。 嗯、 像今天早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商务部等20个部门发布的。啊，关于扩大进口贸易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那么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啊，中国这个进口的物资啊，主要是哈、集中在铁矿啊、原油、煤炭等这些主要的生产资料方面。 嗯。 那么这个意见的一个发布啊，意味着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啊，将呈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重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嗯、是。 啊，扩大进口是中国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自身的一个需求。 嗯。 啊，有利于进口和出口的平衡发展，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近期我们看国家对这个药品啊，这个关税啊，大幅的一个降低。那么今天我们看医药板块有明显的一个良好的表现，其中有12家股票涨停。 嗯， 那么这个对这样的一个发布啊，信息的发布啊，对这个医药板块是带来明显的一个利好。 嗯 啊， 啊，您正好说的这个医药板块，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我手头上掌握的这个数据哈。医药工业收入和利润在2007年到2011年是一个高速增长阶段，2012年到16年这几年是进入一个低速增长，那么现在呢又开始回升了。你比如说一季度啊，规模以上的这个医药工业销售收入是同比增长 15.8%， 实现的这个利润增长呢是同比增了 22.5%， 这个比2017年同期啊都是有所提升的。另外就是目前的这个出来的季报吧，从季报的感觉来看呢，2018年一季度的利润增速也是在加快的。所以总的统计，2018年一季度医药板块同比增长 22.7%， 这是营收，净利润呢是同比增长 39.1%、啊、那么扣非的净利润是同比增长 42.7%， 这个增速还是非常抢眼。 对，像中国这个现在是看病难看病贵啊，这个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 嗯， 那么国家对这在医药方面出台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特别是一些大病重病这样的一些政策呀，对这样的人哈、缓解了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来源哈、我认为这样的政策出台啊非常及时，非常好。 嗯，但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大盘调整，一些涨幅比较高的医药板块也跟着调了。 对对对， 那当时有人也说这个医药板块的这个估值是不是偏高啊，某些公司啊，您怎么来看？ 医药板块我经过这轮的一个调整以后，我认为这个板块整体的估值啊应该是非常低了。 嗯 啊，因为你这个医药板块，因为我们人啊不可能不生病，那么生病以后呢，这个药品啊，这个现在来看啊，这个价格啊也没有出现太低啊，所以说这个将来啊，这个逐渐这个药品啊需要这个看病人的人呢、啊、或者吃药的人呢会逐渐的在增多，所以说这个药品应该属于消费行业当中哈、表现比较强的啊，近期一直来看啊， 嗯， 表现在大跌的过程当中，医药板块相对来说比别的板块还要强 跌， 抗跌一些。 好，那如果咱们生个病不妨买点医药股是吧，然后挣点医药费是吧，当然谁都不要生病啊， 对对对， 平平安安这是最大的幸福啊， 对对， 哪怕少挣点钱我们都啊愿意，是不是？好，刚才您是谈到这个板块，我们结合这个数据啊分析一下啊。那刚才您谈的这个扩大进口啊，其实呢确实像您所说的，原来我们进口多的是这个高新技术这一块啊，包括刚才您说的这种大宗商品啊这一块，生产资料这一块。那现在呢可能要往这个生活用品、生活资料这一块来做一些倾斜。那对于某些上市公司来说，是不是也会形成某种冲击，特别是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某些上市公司？ 这个应该是冲击倒不是特别太大， 嗯， 因为进口的它有些都是一些高端的，像刚才咱们谈到那个医药，那都是一些高端的一些啊，比较啊在国内比较稀缺的一些药品。你像进口的一些，在消费方面一些进口的一些产品呢、啊，对这些上市公司影响啊，应该是非常有限， 嗯 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哈、这个还有哪些影响市场波动的因素？ 这个波动因素啊，我认为哈有内因和外因这两方面的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大盘呢，从一月初的3500多点啊，调整到七月初的2691点，近900点的一个跌幅啊，跌幅达到23%。 嗯， 那么这种跌幅应该是非常大的。啊，虽然近几天啊连续的一个反弹啊，连续三天收红，但依然在2800点附近做一个徘徊。那么这种这是大盘的一个表象，但是呢，它有一些哈、内因和外因的一个叠加的一个结果。从内因来看，年初啊、国家未雨绸缪，主动清理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良的一些理财产品啊，以及哈、金融去杠杆等政策。那么这些政策从长远来讲，啊，国家发展的战略啊，控制金融风险来看呢，都是非常有利的，但也会引发这个市场短期资金流动性的一个不足。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股票市场是资金流动性的市场，一旦资金啊流动性不足，一些先知先觉的一些资金就会闻风而逃，那么也就导致了股市啊出现大幅的一个调整，而股市的调整又会给上市公司这个大股东的一些质押带来一定的风险。我们看近期啊， 股票有些股票啊都是哈、啊、突然一字板的连续跌停， 闪崩 啊 闪崩。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哈、啊、这些大股东将这个股票啊质押给金融机构啊，以便它使它的现金啊充足。那么这样一旦市场出现大幅调整的一些情况下，那么这些股票就会被啊出现平仓或者接近平仓的一些风险。 嗯 啊，那么这些大面积股票质押接近平仓线或者连续跌停，给股市这带来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嗯， 所以说大家这争先恐后的卖股票，投资者呀这个心里也带来极大的不安。啊， 您的意思是这块还得要保持警惕啊？ 这一块现在来看，应该是国家去杠杆这边哈、啊 嗯、 要有所已经有所收获了。 嗯， 要缓和一些，有一定的成果以后，国家从现在高层一些啊讲话呀，又发表的一些意见来看啊， 嗯、 稍微有那么一点缓啊、 嗯， 所以说对这个股市应该是走好，也这两天的反弹啊， 嗯、 也就有点希望。 嗯， 那么从外因来看呀，那就是中美这个贸易摩擦了。那么从四月份这个美国制裁中兴开始，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呀，从最初的啊耍嘴皮子啊，你来我往，到现在的真枪实弹的开打。那么这个反反复复经历了三个多月的一个时间，那么资本市场显而易见的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冲击，啊、特别是中兴啊、中兴通讯这个股票停盘及开盘后的连续跌停，给相关的板块带来了极大的一个不良后果，啊，导致了很多的一些啊，包括机构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都不敢轻易入场，这就表现在交易量上严重的一些萎缩，啊，流动性几近枯竭。啊，没有资金入场，那股市调整也就非常正常了。再一个就是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 嗯， 这样呀就会导致啊，全球的一些美元呢、啊、加速的回流美国，啊，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那 A 股这个市场也未能幸免啊。那么上述的内因和外因的相互叠加，也就是近期股市连续啊出现调整、不断创新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刚才您是非常系统和详细的分析了这么一些影响股市调整的因素啊，我特别想问问您啊，在您所了解的普通股民当中，有没有完全抽身而退躲开这几次调整的，有吗？ 嗯，应该是从我了解的来情况来看非常少，有、哦、不太多啊、 嗯， 大不多数是的股民，包括有的机构啊，都是处于一个被套的一个阶段 啊、哦。有的那个是交易密码忘了吗？ 嗯， 他为不太多的那位他是怎么做的呢？ 那个、倒不是说他忘了，就是说每个人嘛，他都有一个交易的习惯的不同 啊、嗯。 那么有的人有那么一种啊先知先觉的一个感觉 哦 啊，感觉这个股市不太好了啊。他就提前会就撤退了， 嗯， 撤退一看一直也没太好，他就啊 不来了 啊，他就不敢轻易入场了， 是， 他就等，一直就等、 嗯， 所以说这样人非常少，有几个，因为我接触的客户啊来看有那么几个， 有那么几个、现在还在等， 现在基本上那天我们互相啊电话聊天，有稍微适当的可以加加仓了， 进了一点点， 也是稍微探索的 啊。 但是很多人都还是没忍住。 很多人现在大概至今还不敢进 啊、 嗯， 不敢进是因为被原来没进， 哎，原先 还是被套， 被套了也。第一，他的那个资金，他就被套了嘛， 嗯、 资金他就少了。 嗯、 再一个，即使有些资金，因为刚开始反弹的时候，他也不敢进， 嗯 啊。非得说等着反弹到一定的程度了， 嗯， 这些啊普通的散户他才会陆续的一个入场、 嗯， 所以说现在一般情况下啊，这些散户要是敢进的也是胆子大的， 嗯 啊也是短线的见好就收的这样人。 嗯，好，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就要请您啊来聊一聊股民的心态。你比如说在股市发展的不同周期，有下跌的，有这个上涨的，有跌得很猛的，又涨得很快的，那在这不同的阶段，股民的心态和机构的心态有什么样的特点，特别是有什么不同，是吧？这机构的这些经理啊，操盘手啊，哈，他们在面对股市调整的时候和咱们散户的这个心情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朋友们稍后见。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天晚上8点至9点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招商证券的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胡先生您好。 啊，大家好，您好。 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最近影响市场波动的一些内外围的因素啊，那您认为哪些行业会受到一些深远的影响？我们说的是这种中长期的影响。 嗯，那么从国家的政策层面来看呢，这个房住不炒这样的一个政策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所以说从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中长期来看啊，应该逐渐处于哈下行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个样的行业呢，我们建议股民哈应该是逐渐的一个规避。那么从中美贸易摩擦这个后期呢，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两个贸易大国在全球贸易占比中有相当大的一个份额。如果贸易战还连续的加码呢，不但会影响到双方本国的经济发展，也会给全球的贸易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从国内的这个行业来看对我们国内的影响主要就是有这么几个行业，有电子机械电子、纺织品、家电、化工、汽车这样的受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嗯，好。那还有哪些是利好的呢？ 利好的就是像一些进口的，像刚才咱们谈到那些医药因为关税都比较低一些那么这些板块呢，一些医药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呢这些行业应该要多多关注一下。 一会儿我们还会重点谈到，就是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下半年还有哪些机会包括风险需要注意。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股市下跌的时候，这股民的心态和机构的心态有哪些不一样？ 这两个投资者，这个两类的投资者肯定的心态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中国这个股市从90年开始将近近30年的一个历史。那么虽然这个时间很短，但也经历了也多次的一个大涨大跌。那么很多投资者对股市特别是一些普通的一些投资者，都是抱着一个赌博的心理来参与。虽然现在我们看也是很多的投资者也开始了解国家政策，也在学习股票技术分析的一个学习。那么但当股市出现较大波动时，还是有些那个茫然不知所措。而机构投资者由于有自己的一些研发机构，对国家宏观政策及市场的研判 以及资金层面啊，它占有绝对的优势。当出现这个大幅调整的时候呢，他们啊或有先知先觉的一些感觉，啊，但也不是所有的机构投资者都是有这种先知先觉的这种啊。 你看啊，这个今年不是过完年之后，我们就看到统计嘛，很多基金就把那个去年重仓的那些消费啊， 对， 就卖了不少， 是 吧？包括这个国家队，他也退了一点，是吧？ 嗯， 这个确实现在看来是比较明智的，而且人家卖了之后目前还看不到啊，二季度他是怎么操作，有没有买回来一些。 对，有些这些机构吧，还是那个他的那个，或者说他研发的水平，或者是对政策的一些考量啊，要是出现偏差的话呢，他肯定会出现啊被套啊、平仓啊、倒闭啊、破产。啊，这样的机构啊，在 也有 大跌的时候比比皆是， 也都有 啊。 嗯， 但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有的损失啊会更大 啊， 真是用一个四个字惨不忍睹来形容。 嗯， 特别是一些加杠杆的融资的这些啊投资者，他输的会更惨。那么从现阶段来讲，这个机构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的心态，那么因为机构投资者有资金先天的优势。那么在市场出现大幅调整的情况下呢，他们反而认为是机会， 嗯 啊，那么一般情况下他们是先等待啊，一旦市场出现转机，他们会率先出击，迅速的增仓补仓，抢占先手。但是我们一些普通的投资者呢，就没有这种先知先觉的感觉啊，当市场出现调整时呢，要么被套，要么割肉离场。当出现这个调整结束的出现反弹的时候呢，一般他们也会犹犹豫豫啊，不会哈、啊、马上的一个快速进场啊。那么只有当市场出现明显上涨的时候，他们才会介入。那么这个时候股市又开始出现调整啊、洗盘呢、啊、等等，一些后入场的这些投资者有可能再次被套。 嗯 啊，所以说反反复复，所以说他们的收益啊跟机构投资者啊相差的应该是很远。 嗯，那机构投资者用的是别人的钱，咱们用的是自己的真金白银，这里面会不会也造成心态上的不太一样呢？ 虽然是机构投资者要损失，他是损失是别人的钱，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一个是名声，或者是为了自己将来再继续发一些产品，他也会努力再努力的把这个、这个产品做好。 嗯 啊，但是有些确实他是操作不当的话，他是确实是出现亏损。普通投资者那要亏，那肯定是自己的钱了。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普通投资者尽可能的哈用闲余的资金来操作股票啊，不能把一些养老的钱呢、看病的钱呢、包括买房子的钱呢等等，这些都投入到这个股票来，这个股票这个市场的风险啊还是非常大。 嗯，刚才您谈的就是机构投资者或者说那些操盘者啊，他还是很在乎自己的这个名声的， 对 声誉的， 对对对。 那您也应该认识一些圈内的这种操盘者哈， 对对， 他们这个压力大到什么时候？ 他们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包括当股市出现大幅的调整的时候，那么他们都是连夜的都是开会。有时候都开到半夜呀，就研究这个股票是卖呀、是怎么抛啊，或者是留啊等等啊，一些操作的一些策略， 嗯， 他们都会哈、仔细的研究， 也很累， 哎，那非常累，精神压力非常大， 精神压力很大，嗯，所以说也不能够说没有用自己的钱在炒股， 不能那么说， 没有什么压力， 啊，他们应该是压力都是非常大， 嗯， 因为他们那个把这个产品做好了， 嗯， 他们呀他还有，因为他毕竟收一些管理费嘛， 嗯 啊，将来再发产品他还容易发得出去， 嗯， 那么一旦做不好，你这个在这个市场名声搞臭了，那下回你再发产品没人买了， 嗯， 所以说他们也不是说上那是就是乱炒的。 嗯，但是你刚才也谈到，就是说在这个下跌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他们比较兴奋，那一方面是怎么止损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来寻找机会的问题。 对，这个机会啊是跌出来的，风险是涨出来的， 嗯，对， 所以说这种机会连续大幅调整，对一些哈先知先觉的机构来讲，他们就认为是机会， 嗯， 即将到了。 好，那目前这样一个情况有哪些会是机会呢？你半年这样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啊，下半年 啊，那我认为啊，这个从这个价值投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连续的大跌，很多股票啊都已经跌破了发行价。 嗯， 那么呢，我认为这些大消费啊，像医药啊， 疫苗啊这种大消费的这些板块呢值得关注。 他们倒没有跌破发行价。 对呀、啊、他们这些一直啊表现的业绩都挺好。啊再一个就是电子啊就像半导体啊芯片。这样呢因为有中兴事件这个出现，国家会在这方面有一个大力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芯片类的软件芯片啊 国产替代的、 应该啊会后续啊会有逐渐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表现。啊再有一个就是 5G 通讯呢、5G 应该是在明年吧应该是市场啊商业运行。所以说 5G 啊中国这个一个是中兴嘛一个是华为。那么这两个公司啊都是在中国在 5G 行业应该是顶尖的公司。虽然中兴这边是受到一定的一个损失啊但是一旦要发展起来的话假如说要是再没有什么制裁它的话那么它的发展还会比较迅速的。那么再一个就是航天军工，因为这航天军工啊不管国外哈哪块制裁，对中国的航天军工来讲，它都是用自己研发的东西，啊，所以说涉及到制裁啊，那它的受的损失啊，应该相对来说几乎没有。 这个航天军工好像它有一个自己的走势特点，或者是某种程度还会成为一个避险的港湾。 因为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强大呀，必须得有一个军工啊，军事来支撑。所以中国从现在近一段时间吧，我们看国家在军工航天军工上投入，包括我们看航母啊，包括一些飞机啊，包括一些航天呢等等，这方面投入的力度啊都非常大。所以说将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应该是前景应该是非常可观。 但是航天这一块啊，我们以这块为例的话，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估值都比其他的这个行业要高出不少来。那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特点？ 对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看来讲吧，对这个估值这块你可以哈、不要太过于一个考虑，因为这个只要考虑，因为咱们普通投资者毕竟他没有一个太有长远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那么基本上都是说一些中短线的一些行为。那么你这个航天军工毕竟是国家有政策支撑啊，再一个它受到即使啊有一些贸易摩擦的话，它受的损失它也不会太大。所以说这个样的板块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非常大。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吧。 但是如果复盘的话，他们其实在历史上也是有过深度调整。 也有是。那么这个调整应该是还是从资金啊来看的，来表现的来看，有的哈对，有的大机构的资金哈对它的关注的程度哈比较高一些，有的相对来说呢就啊关注的程度也就会低一些。但总体而言，我认为这个军工这个板块呢，我们投资者也不妨哈适当的给予关注这个阶段。 换句话说，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不太会选公司的话，那你就选基金吧。选这个主题领域的基金，是不是相对来说比你自己选股票这个风险要低一点？ 这个中国这个从股民这个结构来看呢，他都是喜欢自己的操作、不喜欢让别人替我操作， 不喜欢别人替他挣钱， 对，一旦 非要自己赔钱， 一旦要是操作亏损的话呢，他就感觉他不太舒服。国外的跟那个操作模式跟这种不一样， 我们要扭转这种多少年的陋习。 现在来看是逐渐现在我们的这些 专业人士还是做专业的事吧。 对、应该这些有这方向这方面发展的一些倾向。 对啊，这是您看好的另外一个领域哈。 像还有一些像金融啊、煤炭、钢铁等那个 MICI 这个成分股啊也可以哈密切关注。但是房地产这个行业，大家要提高警惕一些，因为国家调控政策呀不断加码，应该适当的一些规避。 您说的这个三个领域啊，正好昨天我们也谈到了，它目前的这个估值、市盈率、市净率啊，和它历史最低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快重合了。但是呢，您是更看好金融、煤炭和钢铁，对吧？ 对， 相对来说不怎么看好这个房地产。为什么他们都处于这个历史底部估值？您要这么分化来看。 这个主要是因为做股票，你不光要分析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你还要是综合这个国家政策来考虑。因为现在这个，这个 房价啊，因为国家现在处于一个调控的一个阶段， 嗯， 那么房住不炒现在已经得到一个国家各个层面的一个共识啊， 嗯， 那么你现在再去炒这个房，这个肯定会受到一定的一个风险应该非常大。那么同时你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虽然啊，它不会像那个因为不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但是由于这个房地产这个股票是受到它的业绩的一些影响， 嗯 啊，它的出现下滑应该是啊可期的， 嗯， 所以说这个房地产这个板块啊，哎，我个人理解吧，应该规避，嗯， 啊，甚至是龙头吗？ 龙头倒不至于，但是整体上应该是还是适当对一些小的一些房地产， 嗯， 还是要规避一些比较好一些， 嗯，好。其实这个领域哪天我们也可以专门来谈一谈，因为目前正好是一个有点像洗牌啊出清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是不是又会造就某些龙头他们获得更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支配和垄断的地位呢？ 像一些像那些那个房地产的那几个大的一些 招宝 嗯， 万， 你像那个那些大佬，有的那都把一些地产那不去那个把这个 兼并 他都卖掉了， 嗯，嗯， 把这个地产的这个这样的一些业务，他都会逐渐 剥离了， 在剥离， 嗯 啊，他要投资在别的行业，这方面也现在那个市场已经出现这种迹象，这种苗头了， 嗯， 所以这些大佬们都不看好自己以前的一拿手行业了，那么我们投资者来看，应该这个规避还是比较好一些。 嗯，您说那些大佬可能就是铺的太宽了，铺的太多了，是吧？嗯，然后呢，这个手里的这个现金流啊，出现点紧张的状况了啊，不得不这个卖一点啊，回点钱。 他有的就不是卖一点，具体哪个公司咱们就不说了。 嗯， 那是他肯定是卖了很多，把一些房地产的一些行业都逐渐剥离， 嗯， 啊，他是改行准备。 啊， 哦，那么这些大佬们 得值得警惕是吧？ 这些大佬们的那个资金都是非常雄厚，他们都不看好了，那可想我们普通的一些投资者， 嗯，好，所以。那您为什么还看好金融、煤炭和钢铁呢？ 因为这个金融来讲啊，因为它属于一个中国在国家来讲，它是比较啊重视的一个行业哈，啊。一个是银行，一个地产、银行、保险、券商。 嗯。 那么从这个估值的角度来看，这个金融这板块啊，基本上应该估值应该是非常低了。 嗯。 那么后市要大盘要是能出现反弹的话，那么金融这板块必定是出现一个先涨。 嗯 啊，那么先涨后把这个大盘啊这个反弹给带起来，随后一些啊这些中小板、创业板等等啊这些股票都会起来。那么所以说，要是先关注的话，应该这些，毕竟还是加入那个 民胜指数， 对民胜这个指数嘛。所以说这三个板块还是也是值得关注的。 嗯， 这个是从长线、中长线这个投资这个角度来关注。 嗯，好，要想大盘涨得快，全凭金融。一起带这个确实就是它的对指数的拉升作用是比较明显。我这里还有一个券商的观点啊，今年上半年啊，这个券商整体利润降了20%。有人说券商股如果这个市净率大概是1的话啊，就是一个铁底了啊，您怎么看 这个券商啊，这个它的一个涨势啊，主要是还是看这个市场。 嗯， 也按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也是靠天吃饭。 嗯， 那么你这个市场啊，连续的一个低迷，基本上现在看都没有多少成交量了。 嗯， 那么它肯定会业绩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滑。 嗯， 啊，但是只要是这个市场要是好起来，有交易啊频繁，资金多了以后，那么这个市场一旦走好。那么券商还是非常受益的， 嗯 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券商股还是哈，现在这个点位这个位置吧，嗯，啊，可以适当的一个关注。 有人是持这么一种观点啊，他说现在买券商股除了要考虑到靠天吃饭的这个因素之外，这是传统因素，还要考虑到这个券商它的这种财富管理的能力。那如果在现在这个市场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你找准这样的公司。然后呢，在适当的机会你进入的话，也会获得不错的收益。就是说，以后券商拼的，除了刚才您谈到的大盘行情之外，还要拼这个财富管理的软实力。 您怎么看？ 对，这个现在那个各个券商啊，他那个都是要求哈、啊，从这个财富管理的这种角度来下达一些啊相关的一些任务啊，他不光是在股票的一些分析，那么他也对一些哈 包括我们投资者一些理财方面啊、 嗯、 啊一些那个财富上的一些啊像保险啊等等啊这方面他都会涉及， 嗯， 所以说在财富管理方面，券商也逐渐也会增加他的一定的一个投入啊，也会增加他的实力，也在逐渐的一个提升啊。那么整体而言，但是从这个营业部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还是从这个市场这个交易 股票交易这块 他还要，毕竟他是从这方面有的一个，只要交易是啊交易频繁交易多了，那么他才能收到一定的一个手续费嘛， 嗯 啊，所以说这方面他也会考虑， 嗯 啊，所以说逐渐券商现在也都是在转型， 这是有一个趋势， 对 吧？ 对对对， 但目前还不能够动摇佣金的这样一个根基， 对对 对, 对, 对, 对，逐渐他有一个转型。 好，嗯，另外呢，就是您谈到的这个钢铁啊，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钢铁很多公司也都快破净了，是吧？有的也破净了。最近两天这钢铁涨得还是不错的 啊， 今天涨得也还很好啊，行业涨幅好像有两个多点呢。 嗯 嗯， 这个钢铁这个行业吧，因为国家毕竟啊，这个在一些虽然是去产能这块对钢铁，但是对一些上市公司的钢铁这个股票来讲， 嗯， 它的业绩还是有所提升的。 是， 实际上去产能只是把那些小钢厂来去掉了啊，一些大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太大的一些影响。 嗯， 再加上国家的这个一些在这个还是一些有一些建设项目嘛，那么这些钢铁这个行业整体来看，现在来看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一个阶段。 嗯，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呢，这个钢铁和房地产啊，这个或者说和建筑业啊是有紧密 有关 的、 嗯、 对吧、啊，那它这个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滞后性啊，或者说这个同向性啊，哈，大家有待下面做一些功课。但是如果说这房地产领域是下滑的话，钢铁的影对它的影响会不会比较大？ 嗯，对，钢铁这边应该是肯定会有些影响，因为建筑用钢也是用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大一些。但是我认为特别是在一些哈、啊、国家一些建设项目上， 嗯， 这样的用的钢材呀、啊，会更大， 嗯， 所以说这个要是钢材要这个行业要转型的话，它有可能像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钢铁， 嗯 啊，一些精细的一些钢铁这个行业、 嗯、 啊，应该是、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嗯，那您认为目前这个钢铁领域的这个估值 也是相对比较低？现在要是做股票的话，单从这个股票这市场来表现的情况下，这些钢铁股票包括煤炭股票啊都是可以适当的参与。 嗯，好，现在啊这段时间的下跌恰逢呢也是这个名胜指数啊把中国的这个一些股票纳入其中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啊，恰逢也是在这其中，包括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统计数据啊，以这个沪港通为例吧。北上的资金还是挺多的，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哈，这两天净买入就已经非常多。那如果拉长一下来看的话哈，从四月份，当时呢上证综指是从3200点一路下探啊，跌幅的比较深的阶段呢是4月12号到19号这个期间呢，北上资金净买入是209亿啊，最近呢。这几天啊净买入是超过了100亿，嗯，就是在每一次这个大幅下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净买入量是比较多的。 嗯嗯， 对，那您分析大盘这个这么跌啊，代表国际投资者的这些这个资金呢却青睐有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那我刚才已经说过哈，这个风险啊是涨出来的，机会也是跌出来的、 嗯、 那么经过这次股市的一个大幅调整呢， A 股这个市场啊已经具备了较高的一些投资价值，那么国际投资者看好的呢是中国的发展前景啊、 嗯、 和这个中国这个庞大的一个国内市场啊，再加上中国啊近期啊这个资本市场开放的力度啊不断加大，这样利好的一些政策，那么一些国际投资者呢正 正在哈、啊、快马加鞭的进入这个中国的一个资本市场。那么以沪港通为例，北上的资金连续多日保持着净流入的一个态势。那么海外资金哈、啊、不断的一些加仓，那么这些加仓的一些从他们操作风格来看呀，啊，这些国际资本呢，在沪市和深市的操作表现呀，有明显的一个差异化。 嗯， 那么在沪市呢，他们加速的买入这些大盘蓝筹股。那么在深市当中呢，他们要积极又吸纳了一些中小创的科技股。那么近期这个沪港通这个资金流入较多的啊，我们看像贵州茅台呀、伊利股份呐、恒瑞医药、中国平安、青岛海尔、招商银行、中信证券等等。那么这些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都是 A 股各行业当中的顶尖的一个上市公司，业绩良好，而且呀，它还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分红。一般国际投资者都属于中长线的一个价值投资，会更加注重上市公司的中长期的业绩表现，以及它现金的一些流动性，这是这些公司啊非常青睐这些公司的主要原因。那么深市中小创业这些科技股具有很高的一个创新能力，科技含量也比较高，后续业绩应该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而且国家呀对这类行业又有较大的支持力度，像电子芯片呐、集成电路啊、软件开发呀、新能源汽车呀、军工航天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热门资金啊积极关注的一个对象。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就对照着每天的这个资金净流入的十大股票啊来买，甚至我买的比它还便宜，因为有可能呢这两天是净买入某一个个股啊，这个港股通啊，或者是这个深股通啊，这块沪港通，那可能过两天它还跌了，我买的这个资金成本比它还低，您认为我跟着它操作可行吗？ 普通的投资者大概跟着它操作来看还不太适合，因为这个资金它的流向，等你一般情况下都是盘后它才统计出来啊，今天这个资金流入多些啊，那么有的它的统计方法呢，一般是500手的啊，这样的大的它才算进那个资金流向里面，所以说你要是专门跟着它来操作，就专门跟着这个资金流向这个指标来操作，那也不一定是非常。也不一定，就是说不一定适合每个投资者，但是你经常关注啊，这样的一些指标呢，还是对你的操盘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好处。 就比如说，我就挑这个净买入的，就挑这个净买入，还是以这个沪港通为例的这种股票啊，那么他持有3年是吧？我也持有3年，行不行呢？ 那你要是从中长线投资的来看，应该还是可以。应该还是可以。 那我看他们越跌越买，是吧？这2900也有净买入的，3000点的时候也有净买入的。如果我是在3000点跟着他净买入的，那我也得承受这段时间的这样一个 折磨呀。 相对来说比较深的跌幅的 这种折磨。所以说咱们这个普通的投资者吧，刚才我说那个资金流向那是一个指标，所以说你还不能说专门看这一个指标来具体操作你的那个买卖，那么基本上应该是还是哈综合来分析国家政策和技术分析啊，包括一些哈这个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来综合来考虑啊，这样呢你的操作的这个失误率啊才要小一些，即使你完全的一个操作正确，那么有时候你是避免不了有些那个闪崩的那些股票，那你那些有可能你还是把握不住。 闪崩的好像没有进入到沪港通的前买入这个净买入前十名当中。好，我们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哈，最后呢我们再请霍先生重复一下哈他对于这两天反弹的一个观点哈，简单的您再给大家 那么这两天连续3天这种双猴，我认为就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性质，那么这对这个反弹呀，我们不要抱着有太高的一个空间啊，基本上我认为也就是在2900点下方这样的，基本上就有可能出现回调，也就是本周吧，本周这有可能连续的一个反弹以后，有可能哈在周五或者是周四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有可能出现一定的一个回调，但是回调只要是不破2700啊，那么呀还是哈可以哈在这个适当的哈在这个位置啊 因为它有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 嗯， 一般的这个底部的形成啊，它不是一个单针探底， 嗯， 一般是双底或者多重底或者一个横盘一个震荡。 是， 所以说你单底它是不是？